叫的笑声也不慌不让，黄扫把白饭煮得粒粒香，早早洗澡把澡倒才是香，里面打扫着年糕的模样，喊住弟弟湿透了他衣裳，大叔忙着把灯笼挂在梁上，嘴里面一边哼着绣鸳鸯，喜鹊儿枝头快乐的歌唱，清晨的阳光带来了温暖，恭喜山山川遍街头小巷，象征着新一年新的气象，来来来一起来，这个新年一定过得很精彩，乐开怀，一家大小不争吵不相关怀，都乖乖来来来一起嗨，这个幸运之神会为你而来，乐天派天天开心，千万不要不自在，开新年就为你开，小声传遍了四方，姐妹们忙着敲呀敲树